沈总。 客气客气，别那么叫，快不习惯了，叫我沈西就好。 接下来一个环节，您可不可以跟观众朋友们分享一下您学生时代的故事呢？ 学生时代的故事啊，那就从高中说起吧。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校园纯爱有声剧名人不说暗恋，原著 Super Panda， 演播涅槃、顾晨等。第36集。 夏九家听见沈西同桌问沈西， 哎，你昨天不是没有学习？下次月考到四月，你说想歇一歇。 对，熬夜看了两本校园耽美小说，真喵喵好看啊，贼甜。 夏九家再次觉得沈西真的有精神病，努力不去管精神病，夏九家更努力听课。班级榜、年级榜还是要在课间操时间贴出来的。第一名夏九家，总分1037；第二名沈西，总分1033；第三名齐暖，总分1002。夏九家看着榜单沉默，他和沈西只差四分。而且若非沈西送他教辅，他数学得不到150，怕只有148，那就是差两分。 好微小的差距，沈西只是拼命学了一个半月便能从23分追到2分，我是不是太轻敌了？ 当然夏九家也清楚，沈西那个拼命学习是真拼命，每天只睡4个小时，剩下时间都在用功，要么自己也少睡1小时。正思忖着，夏九家听见同桌叶萌萌大叫： 天哪天哪。 嗯，哎， 夏九家转头，叶萌萌呼的一下揽住了夏九家瘦削的肩。 九家九家，我第33，学年604，我604，去年R中985的录取率是34%，我进了，我进了。 他颧骨红扑扑的，本就美丽的脸洋溢快乐的光，眼睛也亮，特别动人。他发出高昂的声音，一直在笑，有时想要淡定，却是无法做到，傻乎乎的。夏九家也非常高兴，叶萌萌叫的大声，后排沈西也听见了： 猛学习，恭喜啊。 切，烦人。 叶萌萌也知道，自从首次月考，沈西再也没有喊出过猛学习，这次又叫出来其实是一种肯定，自己终于不会觉得他是讽刺，不会因为他而受伤。沈西是在用这种方式真心称赞他的进步。这一天与期中一样，所有老师都讲卷子，只有晚自习物理老师临时有事过来解释几句，布置大家自习，便背着小挎包急匆匆地离开，因为非常突然，也没有谁过来换课。没有想到自习课上着上着，全部同学眼前一黑，停电，整个区域全在停电，操场上的路灯熄灭，学校顿时浸在一片夜色当中。 这怎么不是停电了？ 黑了， 停电了吗？ 有些同学带着手机，但不太敢掏出课桌。R中有着严格规定，对于手机一经发现立即没收。现在教室是没老师，但不保证等一下不会出现领导，尤其那个红星耳课，一天到晚像个幽灵。今晚没有月亮，教室里面很黑。2分钟后，嘈杂的教室当中，一小撮人忽然开始背诵诗词：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，奔流到海不复回，君不见高堂明镜悲。 大家觉得有趣，纷纷加入，一时之间六班声势极大。 人生得意须尽欢，莫使金樽对月。 吼完2-3首诗，电还不来。 哎，班长，放学不得 我可没有这个权利。 那就干坐着嘛。 上官凌霄好像和人商量了一下，高声说： 哎，咱们来点游戏啊。 啥游戏啊？ 这很多游戏这黑灯瞎火的会更好玩啊。 比如 抢椅子。咱们把窗帘拉上，让屋里面更黑，再随机抽走四张椅子，四个小组所有人绕着本组走路绕圈，我说停大家就坐下，没椅子的就表演节目。 大家十五六岁都很爱玩，闻言附和。不过也有少数害怕会输的人反对。 别吧。 这么一定，几个同学去拉窗帘，为了防止晒到同学，儿童教室窗帘很厚，还是深蓝颜色，这样一拉立刻伸手不见五指。本来大家还能仗着一点微弱月光事物，此刻却感到到处都是黑咕隆咚黑灯瞎火的。同学们第一次感谢这个窗帘，虽然说防止晒到同学，但是平时白天拉窗帘就像召唤兽，只要一拉不出20分钟，就会有一只鬼手悄悄伸进教室，啪的一下关掉电灯，再指着窗帘对任课老师说： 白天啊不要开灯，现在电费挺贵的啊。 上官凌霄亲自去抽椅子，他一路走一路磕，不时发出惊叫，等拖着椅子出去，砰砰砰砰声音更大。接着他叫四组同学全部站到过道，拉着长音儿： 哎，我先说好啊，这个游戏得凭自觉，谁没坐到椅子上自动自爆，否则高考发挥失常啊，不如任何的一模。 这也太棒了， 太棒了，太棒 了。诚信游戏啊，谁都做得到嘛。还有谁也不许拿手机手电。 OK、啊、 好，开始走吧。 夏九家本不想参与，但看大家都有兴趣，便也起身一起游戏。他性格高冷，但并不是孤僻，他有很多朋友，也能融入集体。R中教室很大，最后一排椅子并不靠墙，后面还有空间，过道也宽敞，因此四组同学可以围着小组绕圈，推推搡搡的众人迈开步子，嘈杂声暂时停止，屋里变得十分寂静。也不知道过了多久，上官凌霄一个暴喝： 坐！ 立刻一片稀里哗啦，你推我挤，有女生尖叫，有男生大吼，还有好几个人明明面前没有椅子，但不知道狠狠坐下，摔了个大屁墩，嗷嗷的叫。夏九家右腿一伸，感觉到了没有椅子，沉默地站着。上官凌霄统计到了一男两女， 最后一个是谁？ 夏九家并不想当众表演，他不会唱歌也不会跳舞，可是没有办法，刚想出声承认，却忽然间感觉到有股力量把自己往后面扯，又按着他的左右两边肩膀让他坐上一张椅子，同时一个声音从他上方懒懒地传来： 最后一个是你们沈哥。 沈哥来一个。 立刻教室里传来一片叫好声、起哄声、口哨声。沈西最后一个表演节目， 我们沈哥要干什么？ 唱个歌吧，还是口哨吹个歌呀？ 又是一片叫好声、起哄声、口哨声。 行，那就…… 沈西讲了一串外文，在黑暗当中，夏九家听见沈西清唱了一首，他没听过，像是法文，十分空灵，特别好听，适合清唱。夏九家怀疑原曲就是清唱来着。 哇， 我去，沈哥，您这嗓子可以出道了。 行了，别扯淡。 六班又是玩了两把抢椅子，没意思了。班长上官凌霄思索片刻， 那再来一个黑暗版本的国王游戏。 怎么玩啊？ 这样啊，大家摸黑起来乱走，找新座位坐下啊，打乱位置。我呢就当国王， 说一些第一组第二排右边的与第二组第七排左边的牵手，是这样的话。哎，对啊，走和坐时要摸清楚了，算好了自己在哪儿坐着啊。 班长，刺激刺激，您可真是个天才，有天赋，乌漆麻黑的跟谁牵手跟谁打啵通通都不晓得，够猜一辈子的。 还是那句啊，这个游戏得凭自觉，谁被国王点到自动去做，否则高考发挥失常不如任何一模。还有啊，搭档也要勇于揭发，必须完成国王命令。 小皮灯，你有没有暗恋过一个人啊？就是有没有那么一个人，让你每次看到都会情不自禁的露出笑容啊？ 有，是有的。我一看见赵本山或者宋丹丹就想笑。本集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